窗，让你看见我最本来的模样，表面刚强，心里遗忘，渴望谁懂我的冷酷等于害怕。 OK， 今天的开场《挡不住的太阳》来自炎亚纶。各位你们好，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依然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暖春，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蓝色天空看不懂，遗忘了彩虹，汽车拥挤像是闹的蜜蜂，有谁特别留意我的面容，不管时间多久。

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 买房子，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钱就要。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三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2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大鲁店北路到大洋房路有3.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11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城高速到新北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辰东路南向北方向，从北辰东路辅路到大屯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京密路南向北方向，从将台路到万红西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东四环南路辅路北向南方向，大洋房路附近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以上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送上一如少年模样的陈鸿宇。新专辑是一张极小的专辑，没有大格局，不见大情怀，有的只是听雨靠窗的琐碎，日头虚晃的晨间事，远山雾灯里我们故人归程见。陈鸿宇一如少年模样。 昨日担当，昨日敢想，昨日转眼就跌撞，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愿望，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情冷眼没牵肠，难与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寻几处豪情或星光，一如原谅，一如年少时模样，觅几句爱人留绵长，多少凉薄时 想昨日转眼就跌撞，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却谈笑于往事尽乱。 有没有人在生活就是永无止境的闯关，下一关只会更难，看清楚真相后依然热爱，是黄雅莉满满元气的笨蛋宣言。简单吉他打造阳光满满的民谣风，黄雅莉用俏皮歌声和带有小哲学意味的歌词讲述追梦大作战。喂，有没有人在？黄雅莉叫你呢。 喂，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在？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才爬过这座山？有没有大海？有没有人想去看看我？又害怕又勇敢，摔倒好几次，揉一揉，原来微笑要比哭完美完，做个笨蛋比天才更难，因为最简单最不简单。我说要去看海就要去看海，就算你说海不存在，我这座山还有一座山，但那片蓝不会崩坏我。又害怕又勇敢，如果你一样，请对我说嗨。原来微笑要 少有一万颗星星同时亮起来，随我问你问你 baby。 我们手握得那么紧，穿越过拥挤人群，走向一个地方叫做爱情。 Oh, 爱没有你在身旁， 只剩下甜蜜片段，支撑我对抗长夜到天亮。 如果你在这里，不止在我的心里，这座城市未必叫熟悉。如果你在这里， 在这里。 是在梦里， 是在梦里， 我在不在意，时间要走去。 我们手握得那么紧，穿越过拥挤人群，走向一个地方叫做爱情。Oh, 没有你在身旁， 是那些甜蜜片段，支撑我对抗长夜到天亮。 如果你在这里， 在这里， 不止在我的心里，这座城市。

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有人说，人体就像一艘船，遵循热力学定律，卡路里进，卡路里出。体重增加是因为摄入的卡路里大于消耗的。要减重就要少吃多运动。只要每天的沙拉里不放那两勺橄榄油，就可以减少230卡路里。这样下来，两个星期可以减一磅，一年就可以减25磅，可是这从来都没有兑现过。据统计，计算卡路里的减肥方法有 95.4% 是失败的。因为人体不是一条数学公式，体重是人体自我平衡的结果。那究竟错在哪里呢？先热热身，一会儿告诉你。 Keep running, let's go. I worry about nothing, I'm sitting pretty impatient, but I know you gotta put in them hours, I'ma make it harderI'm sending pick up the picture, I'ma get you fired.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at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tra night, baby, you're the boss at home.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but you gotta go to work.You don't gotta do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Let my body do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Let's put it into motion. I'ma give you a promotion. I'll make it feel like a vacay. Turn the bed into a nobody. I just need your body.Nothing but sheets in between us, ain't no getting off early. I know you're always on that night shift, but I can't stand these nights alone. And I don't need no explanation, cause baby you're the boss at home. 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but you gotta go to workYou don't gotta go to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And my body do th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We can work tomorrow, oh, oh, oh. Oh, yeah. Girl, gotta work for me. Can you make it clap? No hands for me. Take it to the ground, pick it up for me. Look back at it all, I'm for me. Put in work like my time sheet. She ride it like a 63. I'ma buy a new Celine. Let her ride in the foreign with me. Ooh, she the babe, I'm her boo. And she down to break the rules. Ride it down, she gon' go. I'm gon' juice, she finesse. I fight bugs, she take that. Put in overtime on your body.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那么节食错在哪里呢？当你的身体需要卡路里却得不到的时候，它会选择将新陈代谢放慢，减少能量的消耗，而不是通过复杂的生化反应把身体里的脂肪转成能量。所以少吃只会使我们的身体减少消耗，并不能帮助我们减少脂肪。节食时间长了，身体的代谢率就会变慢，一旦节食坚持不住，哪怕只吃回同样的食物，对于你的身体来说已经是吃多了，多出来的热量转化成脂肪，结果是反而比以前更胖了。而且当一个人从饥荒里出来之后，调节食欲的激素比以前少了，他会吃得更多。 节食就好比每天限制用水，增加有氧锻炼就好比用水瓢把水舀出来，它们都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少吃多餐，坚持运动才是王道。制定一个计划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Woke up this morning with the strangest feeling. I had a nightmare but I wasn't dreaming. I ran outside to see. It's not 2003. Turned on the radio, it's so confusing. Rappers were singing and rockers DJing. There's no guitars on the songs that they're playing. Cheers! 里太多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把肠胃灌透心冷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种你最喜爱的暖笑，我去渴望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不同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身躯，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继续。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沪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9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望河桥到北湖渠桥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20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北路北向南方向，从东方南路到东三环中路有3.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3公里。东二环南向北方向，从东便门桥到北京站东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四环西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海淀大街到海淀西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6公里。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从东单北大街到西长安街有1.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7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我们都在等待着明天天气转暖，等待把房贷款，等待着那些该死的股价回转。生活就像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怎样拼命依然还是在原地徘徊。我的等待，我的等待，等待一切无所期待。我的双眼已经愚蠢，我的想象也早已枯干。我的等待，我的等待，等待一切不曾到来。我的花朵已经凋零，而依然在这里。 又晒一波多，等待被动的堕落，等待昂贵的人生奋起偿还，红旗还在飘扬着，我们的脸庞那么苍老，每个黎明都在期盼想象中壮丽的彼岸。 1994年当年很火的一首《老人与海》，已经十年了。为了方便市民买菜，北京今年将新建和规范提升超200个蔬菜零售网点，可提供送菜上门等服务。65岁以上的市民可以直接使用老年卡支付，提供代收快递、上门收锁等服务。还要提醒各位的是，日前海淀区有多户居民家门上被张贴了假冒自来水公司的缴费单，均被要求缴纳水费217元，单上还附有缴费的二维码。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各位一定要留点心，仔细核对自己的水费账单，不要便宜了这些骗子。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数到五答应我，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喽。 第一次看见你就为你心动，聪明的我怎能让你走？第二次看见你我既然失控，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我真的爱你，是真的爱你。第四次看见你我有些要求，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的聆听。让我保护你，让我照顾你，所有的要求不能当作游戏，接受 就不能当作游戏。

在怀里，要飞向哪里，能飞向哪里，愚笨的问题，我浮在天空里，自由的很无力，远离地面，跨界你三万里之的距离，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的往下滴，抛开了你，我躲在三万里之的云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紧紧的靠在椅背上的我，还拥你在怀里。 和迪克牛仔躲在距离三万英尺的飞机上，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夜好深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春雨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星星就像夜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也美，不醉不归。 花田错，有错误就要及时的改正。55岁的老何呢，是精华出了420颗结石，这是为什么呢？老何后来回忆，他的生活习惯也没有什么问题，无非就是爱吃豆腐，他几乎天天都要吃附近店铺里的豆腐。结合老何的病史，主刀医生说，豆制品特别是石膏豆腐里面还有很多钙质，多吃容易引起结石，再加上不爱喝水，更不能促使钙质从体内排出。老何20几年来天天保持吃豆腐的习惯，很有可能结石就是这么引起的。所以预防肾结石，不偏食，多喝水，少吃盐。知道不知道，来听刘若英。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

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 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上安妮朵拉这个来自台湾地区的2009年成立的三人乐队，曲风以清爽舒服的民谣为基调。日前他们又发行了新的专辑《鱼说》。2017年的安妮朵拉一样想要温暖你的孤独，想要改变悲伤的昨天，想要以爱亲吻土地，拥抱与我们一起渴望新鲜活着的地球。来听安妮朵拉。 鱼说就在海的另一边，有一片蓝天，有宽阔的冬天。阳光花开第一道光线，下过雨的瞬间，湿的草原，等待河流的蜿蜒，流过你心脏。缱绻，怎舍得让下一次轮回的语言，可年轮的圈，让掌纹浮现，静静地看大地的容颜改变。我们在瑟缩的冬夜，轻轻埋下第一颗种子的誓言，它开出了花，开出了天，开出了世界。 等待河流的蜿蜒，流过你心脏的左边，等待更久的时间，流过你耳边，吻过你的脸。等待河流的蜿蜒，流过你心脏。 让我们听见土壤里有心中的春天和远方的理想国，其实也可以是我们脚下守护的土地。 Cheers， 欢呼喝彩，开心的庆祝。 Cheers， 日常亲切的打招呼，于2016年11月从天团星计划网络真人选秀节目当中夺得冠军的女团 Color Five 改名为 Cheers。 这是一支总让身边的人觉得充满朝气，笑声源源不绝，是一组非常乐观青春洋溢的女子团体。2017年的开春 ，Cheers 冠军女团的进击 ，My All My All 首发电子舞曲，全力以赴，尽情欢呼。想先来听 Cheers My All My All。

I supposed to know that she sure she ain't got no ring on her finger? It ain't our fault, homeboy, that your girl likes to wonder and linger. You acted so serious, we just danced, I ain't even asked for her number. Don't be mad cause we the life of the party, we ain't really tryna hurt nobody, talk to him. I'm not being cocky, I just noticed that she was looking at me. Chill, homeboy, be cool, cause there ain't no reason for all that fussing at me. It's just getting started, and there's a lot of fish around here just shaking their jelly. I ain't trying to be rude, dude, but we trying to set up late. Come on. Ooh. It ain't nothing to it. If you wanna get down, then we can do it, do it. It ain't nothing to it. You know, don't you see why you ain't glued to it? Be busy and watch that tone. Keep stepping with your new suede shoes on. Boys and girls, let's all sing along. Everybody just get on the good foot.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睡眠也很重要，睡眠不足会增加饥饿感和减少饱腹感，每晚七个小时的睡眠能够平衡我们的激素，使瘦素在一天当中保持高的水平，压力会使人不由自主地吃大量高脂肪含糖食物，减压的最好方法就是运动，只要适量，任何的运动都比不运动好，最好是有氧运动加上无氧运动交替进行，坚持运动，远离肥胖，加油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 know that I'm a crazy fan. You're the crazy bitch. I do what I want when I feel like it. All I wanna do is lose control. You know that I'm a crazy bitch. I do what I want when I feel like it. All I wanna do is lose control. 了解我，又就伤痛了梦想，乘着生意翅膀。 是有一种声音，从来都不曾停止过。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北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沪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京开路附近有2.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北路北向南方向，从霄云路到朝阳北路有3.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西直门北大街到化皮厂胡同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科惠路西向东方向，从北辰东路到安利路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从王府仓胡同到北玉带胡同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继续音乐加点料，为马上要听到来自林宥嘉让世界毁灭。 一座一座楼宇，一颗一颗堕入倾斜，我被念成了碎片，一夜一夜回忆，不去不去泛起江海，在我的未来越来越酸，走来的路灯腐烂，光越来越暗，谁把希望全都关上，就让越来越酸，走来的路都腐烂，光越 越暗，谁把希望全都关上？有那 thank you. 这首《害怕》是孙燕姿2000年发行的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一首钢琴姿势歌曲，是比较安静的慢板歌。那对于手握信用卡的刷卡族来说，最害怕的事莫过于人在国内，卡在身边，信用卡却在国外被莫名消费了。由于在境外网络消费的时候，只要提供信用卡账户、有效期以及信用卡背面的三位数就可以完成交易。所以如果你发现信用卡已经被盗刷，要及时的通过银行客服电话挂失锁卡，及时报警备案，及时到附近的银行网点 ATM 机刷卡一次，证明非本人在境外消费。次是向银行申诉，证明卡被盗刷，并及时与境外刷卡单位联系，想尽办法阻止交易完成，挽回或减少损失。还要给各位提个醒，在平时用卡的过程当中，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刷卡的时候要注意周边有无可疑的设备、可疑人员，防止密码被窥视。网上支付的时候要谨慎小心，防止进入钓鱼网站，不要在公共 WiFi 下进行网上支付，防止银行卡信息和密码被窃取。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古灵精怪的 KK， 明天见喽，拜拜。 有个仙女下凡来，她凡事不安排出牌，只要手指头向天空一甩，等于你。